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这边庆祝也纪念父亲节。其实一些弟兄姊妹之前也收到这样子的消息，就是我们当中的陈弟兄夫妇他们的长子他们有三个儿子，长子在云南这边做生意，上个礼拜就是突然根据当地的说法是因为心脏病就突然过世，在早上4点的时候。那我礼拜三就陪同他们到机场，他们就隔天就订到了飞机要赶回中国。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情况。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如何的来安慰他们他们有三个儿子，这个长子叫做祥志，非常的祥，志气的志， Clive， 英文的 Clive，跟我同年1971年，是今年才43岁。他有两个女儿太太都住在Los Angeles， 所以就在这个父亲节的前夕一位父亲失去了他的儿子，其中的一位儿子，那这两个小女孩失去了他们的父亲。像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自己也得到安慰，诗我们做你和平之子，在这些幽暗之处，在忧伤之处，黑暗之处，播下主的盼望，即使我们进入死亡，却是进入永生。就像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一样，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求主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不仅恭贺祝贺祝福在座的父亲们，我们也纪念我们过世的父亲们。2年前我的父亲也过世，那之前我们也为明庸弟兄，就是阿芳姐妹的先生我们为他办整个的丧礼的过程，然后阿芳他三个孩子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把他们的孩子也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他们，来爱护他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就好像一个大的家庭。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天父，我们在天父的这个大的家庭当中来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成长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特别为陈弟兄夫妇来祷告，他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长子我们虽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何在，但是主你掌管这一切，求主真的是安慰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特别他们一直对中国有这样宣教的负担特别为他这个长子，他有两个小女儿，他们失去了父亲，主你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位天父的爱，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死亡是我们肉体的死亡，可是我们却进入了永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也继续为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无论您是父亲是弟兄学习做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领导者我们也纪念我们自己的父亲过世了，也许过世了，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正面的一些影响我们都献上感恩。今日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父神上帝，让我们真的享受他的慈爱。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谢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用了这段经文Pastor Share used this passage 诗篇第127篇第4节提到了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我就想到一个更广的一个应用不只是各位肉身所生的儿女而是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吗？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好像神这个他的剑带中的剑一样，你是否成为这样子的一把剑一把剑，它的剑头是锋利的，在以弗所书提到了圣灵的宝剑，提到了神的道，然后谢牧师提到了这个剑的尾巴，这个羽毛是为了让它飞得更远，以弗所书提到了这个传福音的鞋能够在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还有这个剑身是必须要垂直的笔直的才能够射得准射得远那你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基督徒的品格是否是正直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以至于我们像上帝父神手中的剑一样能够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胜过各样的试探， 胜过各样的试炼啊。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发现是以神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啊，以至于我们成为那样的剑，是刚强的，是勇敢的，是不至于灰心失望，是得到安慰的。提到了神的能力，神为你生命的计划，他的蓝图，求神帮助我们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到，我们是神所造的，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要生养众多，要管理地上所有的这些万物。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父神的形象。在座各位的弟兄，各位的父亲，想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我们要向谁学习呢？也许我们自己的父亲有优点，也有缺点，也有软弱。今天我们来看父神的形象，the image of Father God, to learn from himself。 好，我们接下来看啊，父神，我们的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父神？刚才我们读的这好几节经文当中，其实这是耶稣在离世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安慰啊。约翰福音第14章1节到4节，他说：“你们相信我，却心里不要忧愁啊。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啊，在各位的周报上没有，我念出来。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还要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是耶稣离世之前，他预言他自己要受死，但是他要复活，要升天到父神那里去。但是对于他的门徒而言，他说：“哦，那条路在哪里呢？”多马说：“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耶稣本身就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位父神是非常真实的。从他们的历史当中，你就会发现啊，神拣选了这个最小的一个民族，在中东地区，在历史当中与他们同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他立约，与他立约，要赐福他成为一个大国，是吧？然后我们看见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啊，离开法老的统治，在旷野中虽然漂流，最后进入了迦南地。然而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又被掳，但是神又使他们归回。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就像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一个理论，不是，是讲的是 truth， 是实际的，是实在的。这位神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人所创造的偶像，不能够保护自己。各位如果看旧约圣经，神怎么样对摩西介绍他自己，他就说：“我就是 I am， 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父神是真实的，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可能会过世，可是在天上的父神却是永存的。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骑在白马上的，其实就是耶稣，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诚信真实。父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盼望，即使我们地上的父亲过世了，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如何来反映神的形象？在座的弟兄，在座的父亲，如果这位父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自己，你对神，是否是这样子一个诚实的、真实的、不虚伪的、不戴面具的、敞开的？如果是，你留给你的儿女最大的资产，就是你这样子一个正直的、公义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上礼拜这个谢牧师也提到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啊，爱德华兹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神如何使用他以及他的一个后代啊？你看到一个父亲的一个属灵的影响是这么的大啊！父神是真实的，以至于我们有盼望，以至于我们有盼望。第二点，我们来看啊，神是个灵，神是个灵。从旧约里面，我们是看不见神的形象，看不见神的形象，就是外在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形象。神是个灵，同样 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所以神不被这个物质所限制住，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知的。神既然是个灵，他就能够住在你的心里。 God is spirit, so he can live in you, in your heart, and know you, understand you, be with you. 神是个灵，神是个灵，他不被时间不被空间所限制。那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是被逼迫的教会的聚会啊，有伊朗的牧师、中国的牧师、北韩的牧师，他们来分享，提到了年在中国这段时间，在浙江就有许多的教会，至少有85间教会是被拆毁的，或者十字架被拆掉，然后那些信徒们在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提到这位神啊。不被这个外在所限制住，虽然教堂被拆毁了，十字架被拆毁了，但是这位神仍然在我们心里，他的十字架仍然在我们心里。所以父神是灵，父神是灵。那如何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呢？在座的弟兄，在座的父亲，你是否与你的配偶、与你的孩子有一个心灵的交通？还是你只是一个提款机啊 ？OK， 你供应家人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可是你却不去了解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想什么。各位父亲们、各位弟兄们，你是否跟你的家人有那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花时间了解他们彼此的需要，心灵的一些需要。父神是灵，他了解我们。各位弟兄们，鼓励你了解你的配偶，了解你的儿女。第三点啊，我们很快的来看啊，有五点，你看下一页啊。父神主动彰显他自己，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如果他不向我们彰显他自己，我们实在没办法认识他。这几点虽然提到这个大自然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只看大自然，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他的作为如何。神主动彰显他自己，神怎么主动彰显他自己？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对不对？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想要逃避神的时候，神主动来寻找他们，对亚当说：“亚当啊，你在哪里？”神主动寻找亚当。刚刚提到亚伯拉罕，神主动拣选他从万民万族当中出来，要为神来做见证，成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敬拜神。还有之前啊，之前有一个电影《诺亚方舟》，他没有照着圣经拍，是吧？神主动的拣选诺亚这一家人。这8口之家，在那个邪恶的时代，神主动拣选诺亚这个家庭，呼召他们，向他们显明他的心意，叫他们建一个方舟，让更多人愿意的人、悔改的人进到这个方舟得着救恩。神也主动的在荆棘中向摩西来显现，所以神是主动的来彰显他自己。不仅如此，神也了解我们的痛苦。刚刚提到陈弟兄失去了他的长子，我们的父神他自己也有丧子之痛。我们的父神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独生爱子被人出卖、被人厌弃、被人所杀害。有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意外的死亡了，或是疾病死亡。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就是 Why 啊、这个 Good People 啊 Suffering， 一个犹太的拉比写的一本书。他的儿子从小非常聪明，可是得了一种病叫做 Rapid Aging 啊，就是你快速成长，就是说你快速变老啊。有一个电影啊， Brad Pitt 演的那个电影啊，他快速成长，快速变老，他只能长到几寸之后，他就已经变得像个小老头一样了。所以他的孩子活不过青少年，后来他孩子13岁就过世了。过世的那一天正好他的女儿出生了一周，他就写了这本书，为什么好人会遇见坏事情，会遇见苦难。那在书里面提到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神知道，神了解，神能安慰，神能明了。我们这位父神也经历，亲自经历过丧子之痛，但是我们知道3日之后他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们，或是我们认识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孩子失去了，我们仍然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安慰，有一日我们在天国要见面。所以我们把握机会传福音给你的孩子，让他们来认识神，父神主动彰显他自己。那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你对你的儿女是否是敞开的，而不是权威的，高高在上的，遥远的？你是否做你的儿女的朋友，好像耶稣称他的门徒说，你们不再，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呼你们为朋友。各位父亲们，各位弟兄们，你是否成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的朋友，让你的配偶，让你孩子来认识你，认识你的刚强，也认识你的软弱，你是否积极的与他们沟通，好像耶稣让多马看他手上的钉痕一样，彰显他自己，来让他的门徒来认识，来了解。第四点，最后两点啊，看下一页。这位父神是有位格的神，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提到父神是看不见的，对吧？他是一个灵，但是他愿意主动彰显他自己，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可是仍然 人没有亲自看见过神，连摩西只能看见好像神的背影。但是父神如何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Jesus incarnation。这位父神不是一种观念，一个力量啊，好像 New Age 提到了啊，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好像是一个力量，好像在万物当中都有神。不是的，它是 personal 啊，它不只是一种 energy， 不是一种理论，它是 personal。 我们不能说神像人，应该是说人像神，因为人是被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位父神是 personal， 他会忧伤，他会为儿女犯罪忧伤，他会愤怒，他为这些罪恶不公义的事情愤怒，他会怜悯，他知道你我的软弱，愿意将我们挽回，最后他也要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不是一个力量，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哲学，神是 personal， 是有位格的，他愿意垂听你的祷告。但是有时候他也拒绝你做一些错误的祈求，他要给你最好的，他有主权，他有权柄。好，那昨天我提到我去参加这个The Voice of Martyr 啊，就是殉道者之声这个机构办的。第一位这位伊朗的牧师哈，他是在1970年代他逃离了伊朗，因为那时候有革命啊。后来他到了美国之后，他就开始透过福音电视 Satellite TV to broadcast the gospel to Middle East people， 因为他是伊朗人，他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啊。他说很有意思啊，他用一张图片给我们看，这些住在伊朗的百姓，他们即使没有水，可是各家各户都有小耳朵啊 Satellite TV， 以至于他透过这个福音电视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你要说他是这个伊朗的 Billy Graham 啊 ，The Billy Graham of Iran 啊，那我们看到他如何用他自己的语言带领他们归主。有一次，他带领了一个家庭 Muslim 归主，好，然后呢，这个 Muslim 这个家庭就很喜乐，然后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唱诗啊，等等等等啊。 后来这个牧师知道，他就很紧张，因为他很担心说，哎，你们信耶稣了，可是却让好像这么快乐哈、万一你的邻居知道了怎么办？后来那这个家庭就回答他说，以前呢，我们认识这个阿拉是一个遥远的神，是一个冷酷的神，只是会来审判你的神，却没有恩典，没有怜悯，他只是来注意你到底有没有遵守我们可兰经的教条。以前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愿意为这个阿拉这个冷酷遥远的神而死，但是如今我们认识了耶和华神。 Now we know the Lord Yahweh, He is God Father, close to us, be with us, loving us, so w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Him, so we are not afraid. 所以这些伊朗的家庭信耶稣说，我们不怕，我们不怕逼迫，我们不怕牺牲，以前我们就不怕死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更不怕死，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慈爱的神，公义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是有人性化的，像你我一样，是活生生的神。在座弟兄哈，你是否是这样子的一位父亲，是这样子的一位弟兄？好，刚刚讲了，你不是一个提款机，也不是回到家了就陷在沙发里面啊，这个 couch 里面啊。你对你的家人不是只是命令，而是有互动的。你不只是满足他们经济的需要，你更是愿意与他们拥抱，鼓励他们。需要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怎么样？责备、管教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一些父亲是缺席的，他们放任自己的家人，他们不管，他们任凭。不管是对儿子、对女儿，都有很重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儿子没有好的父亲的形象，造成了许多社会的问题；一个女儿如果没有父亲的关怀跟拥抱，给她的安全感，她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她寻找外面的安全感，因为我的父亲不这么爱我，不这么陪伴我，我可能选择外面的男孩子，他们可能愿意更爱我，结果就误入歧途，被欺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每一位父亲、每一位弟兄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不是戴着面具的。最后一点，第五点，我们的父神是怎样的父神？我们的父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刚才读到了，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要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提到了这位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并且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也许我们地上的父亲会过世，可是这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有能力解决问题。地上的父亲会过世，但是这个天上的父亲却能够担起这个责任，以至于你能够持续的信靠他，交托给他。他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我们的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在座的弟兄，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儿女来认识这位全知全能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与我们的儿女同在，他们大学毕业了就离开了家，进入婚姻，到了其他地方工作，如何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儿童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带领他们认识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与他们同在的神，负责任的神。同样在座弟兄，你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经济的责任、教养的责任、管教的责任、做一个榜样的责任、刚强的、坚强的、信仰坚定不移的、不退缩的、不胆怯的， To be an example to your family member。 我们的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最后我们做个结论啊，我们知道这位父神就是爱，就是爱。最近我在看 Good TV， 有介绍一个女孩啊，她叫廖智啊，在好多年前，其实还没有多少年前啊，几年前，我们知道在四川有一个汶川大地震，是吧？ 那这个女孩子她原本是一个 she is a dancer also a young mom she had a 11 months daughter baby 她有个11岁大的一个小婴孩那天大地震之前啊，他们家是四层楼的楼房他们在三楼啊，她很开心的看着她的小女儿跟她在玩耍突然整栋楼垮下来好然后他就趴在他的女儿身上要保护她后来知道、哦、他觉得他脚好痛他的脚被钢筋刺穿了然后他听到他的婴孩已经没有声音了他就知道他的孩子已经走了我刚才讲他是一个舞蹈家对不对 他发现他两脚被这个好几顿的石头压着他想他的脚大概也完了也没了他最爱的女儿死了他的脚可能要面对截肢如果他生存下来的话他刚开始前面好几个小时都还在呼叫啊！后来他爸爸听到了他爸爸那时候不在房子里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在外面很焦急的一直叫他的名字呼唤他原本他很想放弃他有一两个小时就不叫了他觉得我的女儿都死了我的腿也要被截肢的我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这个时候忽然一个余震他爸爸在外面竟然也受伤了可是他爸爸仍然不放弃他持续的叫他的名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后来被埋了26个小时他听到他父亲的呼唤他说我的爸爸这么的爱我不能够就这样子选择死亡他后来开始用他微弱的声音继续呼叫后来他被救出来到了医院他必须截肢失去了双脚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说哎呀你要加油啊你要努力啊你要积极正面啊可是他都听不进去但是有一队来自于加拿大的基督徒短宣队就好像我们当中常常有短宣队去探望他探访他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就好像约伯的朋友第一个礼拜一样他们只是陪伴他跟他一起哭泣他说哇这群人是怎样的人啊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哭泣这样子的了解我经过这些基督徒他体会到了神的爱体会到神的爱他后来想啊我没有两条腿我怎么做人啊我怎么继续跳舞、啊、他后来又读到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耶稣怎么样无家型美容他被人厌弃饱受患难看到这位神这位耶稣跟我一样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当他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圣经之后的经文他都看得懂了他都能够接受了后来他就出书然后到各地去见证后来神也给他了一个弟兄后来他的自己的丈夫选择跟他离婚他觉得我没办法承受这个负担我的女儿被压死我的太太截肢后来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弟兄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书而且这个弟兄就是做义肢做假肢的工作可以帮他调他的义肢假肢以至于他后来可以开始跳舞我会把这个见证贴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或是你在 YouTube 上面来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都能到父神那里去我们经历到父神的爱他得着医治虽然还是少了双脚他用了义肢仍然可以跳舞仍然可以来见证这位父神的爱今日你是否愿意认识这位主找到这条道路找到真理找到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为在座的弟兄们为父亲们来祷告要是你已经是基督徒求神真的是帮助你更多的经历到神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效法的一个榜样不是照着我们的能力而是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生命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像他有像父神那样子的一个 形象，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品格。我们也为在座的弟兄父亲们、弟兄们、姐妹们来祷告。那假使你还没有来认识这位主、这位父，你可以透过祷告说：主啊，父神啊，我希望认识你。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我知道我过去远离了你，但是我今日要来认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好，如果你愿意透过祷告来接受耶稣，好，我可以一句一句带你来祷告。父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认识这位全能的父神，经历到他的爱，经历到他的带领，他的智慧，保守我在地上的每一日，也使我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的弟兄。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